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同埋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喺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 好，我哋咧放完年假翻嚟啦，咁就今集咧，我有一位即系好特别嘅治疗师嘅，咁啊 Edmund Sir 啦，咁啊都系我啲新识嘅朋友入边其中一位咧，好资深嘅一位嘅导师嚟噶，咁啊，咁 Edmund Sir， 咁我首先都即系，不如 Edmund Sir 同大家拜个年先啦。 好，大家好，祝大家咧喺鸡年咧就精益求精，吓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啊，身体健康啊，真系好紧要，身心灵都要健康啊！我哋仲简直系咁啊！我介绍一下 Edmund Sir 先啦 ，Edmund Sir 就系情绪急救同埋心理培训师嚟嘅。 系 嗱，好得意喎！咩为之情绪急救啊？我哋平时听心理治疗听得多啦，情绪急救呢一样嘢咧，即系好似唔系经常会听得到，但系又好似好 meaningful 咁样。 是啊，因为呢好多时候呢我哋而家现时嘅生活里面啦，无论你工作好读书好家庭里面都好啦，好多时遇到好多压力啦。咁好多压力嚟到嘅时候呢，突然间个身体呢俾一个反应俾自己，例如好嬲啦，好驚啦，或者悲伤啦咁样。咁好多时候自己啃咗佢食咗佢啦。咁问题呢好多时候呢啃唔掂食唔掂好唔掂啦，因为可能係瞓得唔好啦，食啊食得唔安乐啦，个人啊专注力又影响咗自己，又做唔到嘢啊咁样样，咁佢觉得顶唔顺啦，咁仲有身体又会出毛病，胃痛啊、头痛啊， 乜嘢都走晒出嚟， 系啊，瞓唔到啊咁样，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顶唔顺咧，咁啊，佢其中可以考虑一个途径啦，就嚟揾我哋啦，做一个嘅即时嘅情绪嘅急救处理。 嗯，啊，真系好得意嘅喎！嗱，我哋呢边咧做心理治疗咧，就会系一步一步咁样去做嘅，系啦。而你嗰边就系佢忽然间可能有啲嘢炸啦咁样，吓咁佢要即刻处理啦。咁我知道咧，你用嘅一个嘅方法咧叫做 EFT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咁呢个咧，据我所知咧，其实咧系其实喺心理治疗入边咧都常见嘅。啊，即系好普被广泛应用，咁但系咧就亦都属于一种另类疗法嚟嘅， 嗯， 系嘛， 系啊， 都可以咁样讲。 咁啊，顾名思义急救咧，急救意思咧就我就唔会好理会你过去历史上边所发生嘅事嘅， 系 啊，总之而家你系乜我就处理乜嘢嘢，你系好嬲嘅我就处理你嘅嬲怒啦，或者系悲伤啦咁样样，咁点样处理啊？咁我就唔问你太多内容嘅， 啊， 甚至无咧。你可以唔使话我俾我听发生咩事就得喎， 系嘛？ 系啊，当然你要知道，你要知 道，我要知道自己发生咩事。 系啊，譬如话啊，屋企有人过身，哎呀，好悲啊， 系好伤心。 系啊，啊，我又瞓唔到啊，食唔安啦咁样，佢知得。 系。 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你唔话俾我听， 系 你知道。咁我都可以即时同你去处理嘅。 哦，咁有趣啊！即系完全唔，即系个治疗师唔需要知道嗰个客人系身上有啲乜嘢嘅历史性，即时就做得噶啦。 系啊，因为如果要知道埋过去嘅话咧，咁咪翻翻去我哋传统嘅心理辅导啦。 系啊，系啊，绝对系啦。 咁 都可以嘅，都可以照做嘅。咁有个快啲嘅方法，好多人。都是即时解决而家嘅嘢嘛， 舒缓咗先咁样吓， 即系好似打咗针即刻，好似见效咁样先。 即系总之去咗 A.E.， 即系去咗急症室，你止咗血先啦，唔该。 系啊， 因为你流血不止，你都冇办法医啦咁样。 系啦，咁啊就处理咗先。 我想问 E.F.T. 系一样咩嚟噶？ 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喺一个适当嘅地方做啲穴位嘅轻轻嘅敲击， 穴位敲击 拍拍吓。 但系呢个系唔系中国嘢嚟嘅？ 系、哎、呢、這个有段古啦， 系咪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 嗱、啊，呢、這个嘅技术咧就喺美国嚟嘅，吓咁佢美国咧就本身咧就喺我哋嘅身体里边某一个位咧啊，经过呢啲敲击之后，咦系、哦，我哋即时个情绪咧觉得系真系舒服咗落嚟咁样样吓，咁、啊、于是咧佢哋整理啊，我哋面部有几多个位啊，我哋嗰个身体啊手啊有几多个位咁样，咁、啊、就咁佢哋将每个位咧就用呢啲英文字母。 就編咗碼嘅。 係。 咁就喺邊個位做咩敲擊，咁咧就得㗎啦咁樣。咁啊，咁啊嚟到我哋中國或者我接到之後咧，咁啊，咁啊，咦？咁同我哋中國嘅穴位真係好相似喎，係啊。咁、於是咧，我就揾啲中醫師一齊去研究啦。咁啊，就對應咗幾乎九成嘅位咧，都係對應到我哋嘅穴位，同埋有得解釋嘅。 哦，系啊，例如、啊、可以举一啲例子俾大家睇下。 嗱，例如譬如话，我哋其中一个位咧，处理我哋情绪咧，就我哋敲我哋嘅眉头位。 眉头位。 系、啊、我哋眼眉啊，近住鼻梁嗰度吓，呢度、啊、有个位嘅吓。 系、啊。 咁呢个眉头位，我哋叫做攒竹穴吓。咁啊，中医同我哋讲叫做攒竹穴。咁呢个系属于一个嘅胃经嘅一部分嚟嘅。吓、 嗯， 咁 啊就即系个中医同我讲啦，系啊，有时我哋嘅压力咧啊，就点啊，会收埋喺个胃嗰度。 嗯， 胃顶住啊，胀啊，痛啊，系咪啊，食唔到嘢啊，咁样啊，咁啊，咁呢个压力储咗喺呢度之后，我哋经过呢个穴位嘅敲击咧，啊，原来可以纾解咗我哋储藏喺身体里边嘅一啲嘅负面嘅情绪啦。 有分左边同右边嘅， 是但一边都得噶啦， 自打一边都得嘅， 系啦，是但一边都得 嘅吓。嗱，好得意嘅喎，喺我哋心理治疗上边咧，我哋知道咧，胃同肠咧。都对应我哋脑部情绪嘅神经线嘅， 系啊， 系啦、 啊， 咁所以咧，点解啲人咧紧张会胃痛啦、 啊？系啊， 会极度紧张可能会屙啊，会胃溃疡 啊， 或者系会反胃啊，诸如此类，会有胃气啊，甚至乎系好多一啲有情绪病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会有呢一个嘅肠胃不适嘅问题嘅。 系啊， 系啦、 啊， 咁所以都好似有啲道理咁样嘅。 系啊，咁啊就嗱，咁当然咧可以。有好多即係方法可以再深入啲研究啦。咁我作為一個治療師，就主要就係點樣喺應用嗰部分啦。點樣先可以令到佢啊覺得舒服喎、啊？咁樣嗱，因為咧我哋好簡單就話，哦而家你又覺得咩唔舒服咁樣？哎呀，壓力好重啊！壓力係乜嘢啊？哎呀，真係嗰啲工作搞唔掂啊！咁樣哦，咁啊好簡單啦，都係一個。这个压力个背后就是一种恐惧啫，系咪啊？咁啊，好啦，咁呢种恐惧，你觉得主观嗰个感觉是几多分啊？啊，譬如十分是最高的感受，零分是没有那种感受，咁佢咪自己去觉得咯？哇，八分啊，哇，好犀利啦！咁我咪同佢喺唔同嘅穴位啦，敲敲敲敲敲敲咗之后，啊，你再面对翻。感受翻， 即系再谂翻起嗰件事，令到你紧张啊，或者令到你唔舒服嘅嗰件事，你个感受又有几咁强烈？ 系啦，你个分数又系几多啦？咁样系啦，佢个譬如去到降到三分、两分，咪舒服咗好多咯。 即系都可以降得，佢可以个幅度可以去到有几大噶？ 可以好大噶， 可以好大。 甚至无咧，我都试过啦，最高分系十分啊嘛，可以去到零分都得噶。 其实佢可以做到嘅效果系点样样嘅咧？即系譬如喺边一类嘅情绪啊，系可以处理得到咁样嘅。 基本上大部分嘅情绪都可以处理到嘅， 大部分都可以处理到。 系啊，例如系悲伤啊。恐惧啊、嬲啊、焦虑啊等等，即系差唔多讲得出都可以处理到嘅。 你有冇啲 case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case 就好多嘅，咁有分本地同埋国内啦、或者台湾啦咁、 以本地我哋讲先啦，譬如有啲好代表性、你好印象好深刻嘅个案咁样。 本地咧就嗱、我用呢、這个。技術咧就我嗰時用一啲咧就佢唔係咧好容易集中到嘅個精神上啊注意力唔集中唔到嘅，譬如話我同佢嘅對話，佢都未必能夠可以即係點啊對應到啊明白我講咩嘢嘅 啊 係啊咁啊就啊總之而家佢好似好驚咁樣啊咁樣咁我就好簡單嚟講啦，我就會咁樣啊喺你呢個穴位度用我手指輕輕同你敲擊下嚇，咁、你願意嘅話，咁我同佢敲啦，咁變咗佢唔使點啊回應我咁多嘢。咁啊，另外有啲情况就话咧，啱啱屋企有人过咗身，喊到肥啲肥嚟，一问起佢咩事已经喊噶啦，已经吓，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佢已经喊紧，即系有嗰件事影响咗佢啊嘛，咁直头我问都唔使问啦，我直头就问准佢吓，我就喺你某啲位度啦，同你做一啲敲击，吓咁就得噶啦，咁样样，咁佢唔使回应我啊嘛，我咪同佢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喺唔同嘅位啦敲下，咁啊就一路睇个反应，然后再睇翻。佢嗰个嘅感觉又点样啊？咁， 咁佢嗰个嘅变化系点样噶？ 嗱，最初嘅時候咧，梗係個情緒會大啦，因為咧通常嚟講咧，我要處理嘅時候一定係佢出翻佢嗰件事嘅嗰個情緒嘅。 嗯。 啊，譬如頭先舉個例子，有屋企有親人過身，咁樣佢咪即係佢覺得最大嗰個情緒咪悲傷咯。 係啊。 悲傷，咁佢嘅悲傷，哦係譬如十分悲傷嘅佢話，咁我就喺佢敲敲敲敲敲敲下咧。咁佢呢其實呢個面容可能好乸緊啊，喊到肥啲肥嚟啊，咁樣咁呼吸好急促啊，咁樣甚至你摸佢嘅脈搏呢，卜卜卜卜咁樣跳發嘅咁樣。 即係情緒好激動嘅。 係啊，呢即係我都要佢去入返去嗰個情緒狀態裏面，咁先就做一啲敲擊。咁樣就敲下敲下敲下嘅話呢，我哋會睇到佢呢嗰個情緒呢，譬如個面容就寬鬆咗啊，個淚水慢慢慢慢會收乾啊，個呼吸開始呢就緩和返落嚟啊，咁面色啊就開始紅潤翻啊，咁樣咁已經係見到個效果噶啦嚇。咁啊，咁跟住咧再做睇翻佢反應，再做多一輪或者兩輪嘅話咧，咁啊再同佢做一個評估啊。而家你覺得面對翻你呢件事嘅時候，個感覺係幾多分啊？咁樣。 哦，咁其實咧呢一種嘅敲擊咧，其實我哋要敲幾多個部位，同埋敲幾多次咁樣樣噶？ 部位咧就分頭啦， 嗯， 身啦。同埋手、 哦， 其實腳都有噶。我哋好少做腳，因為麻煩啲，唔做力亦問題亦都唔係好大。最緊要是頭、手同埋身。 嗯，我據我所知，好似係最 common 啫。我唔知係咪啊，即係我問一問專家意見。好似係八個位噶嘛，最 common 就係頭頂尾，跟住下邊咁樣。 頭六個位。 六个位吓， 头六个位 即系有，仲同埋头顶啦，系啦。 系连埋头顶六个位。 系啦系啦，咁即系。这个是不是最 common？ 即是 最 common 的是 全套全套呢，全套就是 十零个位啦， 就十零个位的。 是的，有些位置我们不一定要敲的。 是，例如呢， 例如我们这个弹中穴，我们就不一定敲了。 哦，是，为什么呢？ 因为男性我都可以敲，女性我就不是那么 方便。哦，即你不可以帮他敲是吗？ 要叫他自己敲。 其实可唔可以自己敲嘅咧？ 可以可以， 系可以嘅。 即系如果佢能够嗰个状态，佢能够都自己有一个嘅能力，可以自己处理到嘅，我都就叫佢自己敲。 系 如果唔系咧，就通常就我帮佢敲，因为咧用嗰个敲击嘅力度啊，嗰、那个频率啦、啊，咁样佢自己就控制唔到噶嘛。 系， 即系佢冇咁嘅经验噶嘛。咁就譬如有啲位，我哋一个叫乳根位，即、就、系、是、我哋胸部下面呢个位。咁就呢个位吓。咁、如果系女性，我就唔帮佢敲噶。 咁系啊系啊，即系会好大嘅误会啦。即系有时，即系有你永远唔知道有啲女性点样谂，即系会避忌吓。 尽量都会唔处理啦呢个部位 啊， 一系就唔处理，一系咧就叫佢 叫佢自己处理， 自己 即系你唔会帮佢处理 啦。我要睇翻佢个当时个状态系咪可以，即系可以知道我可以点样引导佢之后自己做得到。 O K， 系佢成个过程要几耐左右嘅咧？ 通常咧就平均嚟讲咧，系半个钟头至45分钟已经系见到嘅效果噶啦、我试过最快系5分钟搞掂。 五分钟搞掂、 啊， 其实会唔会可以教一教我哋啲听众啊？即系可能听众都会想，会唔会有机会可以自己做得到啊？简单啲，知道边啲穴位咁样可以示范到俾我哋睇。 头部啊，头部容易睇到啦、啊。 不如我哋后面有冇嘢？有冇人有可以谂起啲情绪处理一下，搵嚟做个示范？好。好啊，有我哋 Lens 哥哥啊吓， 系啊， 系咁啊，可以我让个座先， 系啊， 咁啊，可以喺镜头前边咧，我哋今日有一个实时练习嘅，非常之好啊，系，我要企喺度定系坐喺度？ 坐喺度， 坐喺度都得嘅。 啊，声明啊，呢个只系一个嘅示范， 示范 就唔系一个正式嘅临床嚟嘅， 系 吓、啊，因为成套里边我 skip 咗好多个步骤嘅，咁而家只系俾大家去明白，咁、都有效果喎，可能系吓、即系好简单，就问翻 Lens 哥哥吓，咁啊就你想处理嘅一个乜嘢嘅情绪咧？你自己 知。佢使唔使除眼镜噶？ 一阵我会叫佢除噶啦。 哦，咁啊。而家做節目好緊張，對鏡頭咧好緊張。 我唔信，扮曬嘢，我覺得 緊張。譬如我係好緊張，譬如一特首説句咧，震十六咁樣，好驚個心，真係唔知點攞亂咁點。 係啦。咁就呢个系事情啦，系咪啊？一件事啦，咁影响咗自己嗰个紧张啊！你形容系 系啊，紧张， 紧张， 知点拣好咯。 吓、咁你呢个紧张，你有一啲乜嘢嘅 好难 身体嘅反应啊？ 呢、這個翳住翳住， 呢度翳住翳住。 瞓覺有時即係瞓覺諗好多有呢啲諗，就算發夢都會諗住啦。 OK 嗱，咁、這個、呢個咧， 你發夢唔係諗住特首選舉係嘛？你發夢係諗緊其他嘢。你諗緊其他女仔？ 講啦，嗰啲。 O K， 你可以咧，你表面上都係特首選舉，入邊可以諗其他嘢嘅，因為你都 O K 嘅，真實。 唔緊要啊嚇，啊，所以任何嘅達官貴人啊嚟我度最好啦。 唔使 同我講咩咩嘢，總之你知就得。 唔係，都唔知嗱，邊我攞個麥好快啊？嚇，攞個麥嗰啲。 好啊好啊， 系 啊， 啊，因为保密性非常之强嘅好处就系，如果 当事人 知道 嘅话，需要讲 吓，佢唔使话俾佢听咩事。 系 嗱，我个麦好啲。 系喎，头先你冇麦喎，完全都忘记咗。 我冇预到出嚟噶嘛，咁其实嗱，当我要有个选择咁样咧，啱啱就系、是、可能即系而家我哋节目唔讲政治，但系可能而家呢样嘢都影响到嗰、那个啲人，哎呀，到底我摆边边好咧？要表态，我好紧张，我郁结啊嘛。 嗯嗯， 咁要点样？ 系啦，咁頭先你講，你譬如你當呢件事啦，就有嘅個鬱結咧，鬱結好明顯就個心會翳住啦，係咪啊？咁啊，瞓又瞓得唔好啦，係咪？ 我諗住啦，嚇 ，OK， 嗱，咁啊，我就會處理，因為呢個選舉呢件事咧，就導致咧呢一個嘅鬱結啦，嚇、嗯，呢啲鬱結嘅感覺咧，係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係點樣鬱結法嘅， 係 唯一嘅，係你係唯一先知道嘅，就算你個鬱結同你個鬱結都會唔同噶嘛， 佢冇所謂 嘅，嚇嚇嚇就唔緊要。咁你個鬱結咧就如果係我哋。会做一个嘅评估一个程度，就喺你就话，如果呢个屈结咧系冇呢个屈结存在咧，系我哋俾个零分。 嗯， 如果好高咧，就我哋就十分。 嗯， 咁用你个主观嘅感觉，唔系用个脑去谂，你去感受。 即系直觉性即刻讲 咗。呢个屈结到底系几个程度系几多分咧？ 八分噶啦。 啊，八分。嗱，咁我就已經好清楚啦，嚇其實佢好細緻嘅嘢，我都唔知咩事嚟嘅，唔需要知嘅。咁我就會話聽，嗱，咁我就會喺你嗰、那個面部咧，會做一啲嘅穴位嘅敲擊，嚇。咁啊，我而家先話俾你聽邊幾個穴位先啦、嗯，或者請你除一除眼鏡，係啦。 除副超先啦。 佢使唔使諗住嗰件事㗎？當你做嘅時候。 要嚇，咁啊就我首先要話俾你聽啦。首先我 鏡頭 OK 啊，鏡頭喺度啊。 我第一个咧就系、是、会系喺你个眉头啦，吓、 嗯、 呢、啊這个眉头位吓、啊。第二个咧就系、是、呢个眼角，小小地咩感觉啊？ 冇乜感觉， 冇个感觉， 唔会痛咯，只敲落嚟。 你真个咯， 嗯， 有感觉吗？ 少少痛， 少少痛啊，正常嘅、嗯、眼角。 对。喂、嗯，哦，领正啲、 啊、，OK， 好吓。 好，第三个穴位咧、嗯，就系、是、眼下边呢个位置，有咩感觉啊？ 唔系咁痛，系最痛系眉嗰个位置，即系呢个位置最痛。 冇人唔痛啦，啊，咁、嗯、啊，跟住咧就人中位啦、嗯， 最痛呢个位啦，同埋呢位应该最敏感噶嘛？ 一啲啲人，我又唔 一啲啲人。好，跟住就系呢、這个唇下边啦。OK， 嗱、嗯，我就会咁敲，跟住最后咧就会喺你， 唔好咁大力喎，我会傻噶， 封咗你个顶， 觉得系有啲， 嗯， 感觉系咪 ？OK， 嗱，咁啊就喺呢六个位吓，咁啊、嗯、都未正式开始喎，即系头先就解释边个位啦， 吓， 咁咧我一阵间正式开始时咧，一路敲嘅时候咧，你就一路咧好简单讲一句说话得噶啦，吓、 嗯 啊、就系、是、呢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咁呢个感觉时候你咧，你个脑海里边就配合埋啦，呢件事产生呢个郁结。 即系我讲个感觉出嚟， 你讲每一个、啊、每一句呢、这个感觉咧，你就要联系到呢件事嘅嗰个郁结。 我讲四个字，讲呢个感觉。 呢、这个感觉， 就我就同，譬如我先话特首选举呢件事令到郁结，我就即刻联系翻呢件事。 你睇呢件事， 哦， 咪系住。嘅鬱結嘅感受， 鬱結嘅感受 嚇、啊，你要好感受呢一個鬱結，而家就俾個鬱結出嚟、嗯、去感受佢。 哦、鬱結拎出嚟，同我個穴位連結咗。 係啦、 哦啊， 所以你一路要提咧呢、這個感覺，呢、這個感覺，呢、嗯這個感覺。 好 ，OK， 咁我哋開始。 我要講出嚟嘅呢個感覺。 係你要講出嚟嘅。 我要自己內在話俾知係呢件事令到我鬱結。 係啦， 我、哦、明白。 你講呢四隻字出嚟，每講呢個感覺、 嗯、 就聯繫咗呢件事嘅呢一個嘅鬱結嘅感覺，而個程度咧。八分啊！头先你话 系啊， 系啦、啊，你就咁样一路 八分， 系啦、啊、，OK， 好，咁我哋而家开始咯，好，放松自己 呢、这个感觉， 系要开始啦，讲呢、这个感觉， 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 系啦， 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 呢个感觉， 嗯， 呢个感觉 痛得就系话俾我听， 唔痛呢个感觉， 嗯，有啲人会酸，有啲人会麻，鼻胀， 呢 个 感 觉都有可能性嘅， 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 继续， 呢个感觉， 好。同一件事， 呢 个 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 系 呢个感觉。 其实连接翻 呢个感觉， 八分 呢个感觉 嘅感觉， 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 继续做得好，同一件事， 呢个感觉， 同一个感觉， 呢个感觉， 去感受呢八分， 呢个感觉，呢个感觉， 完全专注喺呢件事嘅 呢个感觉， 骨结嗰度， 呢个感觉， 嗰八分， 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 系继续做得好好， 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 其实都系同一件事。 呢、这个感觉， 同一个感觉。 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 继续专注喺呢件事情上边。 呢、这个感觉 嘅感觉有八分嘅。 呢、这个感觉 完完全全。 呢、这个感觉 专注呢件事去感受佢、 这个， 感受得越深越好，越真实越好。越逼真越好。而家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之下，尽情去感受呢个感觉。继续呢、 这 个感觉， 呢、这个感觉 系做得好。继续 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 继续完全专注喺呢个感觉度。 呢、这个感觉，呢、这个感觉， 全心全意去感受佢。 呢、这个感觉， 感受得越深越好。 呢、这个感觉， 越专注越好。 呢、这个感觉， 越真实越好。 呢、这个感觉， 呢、这个感觉只系 呢、这个感觉 喺你自己嘅身上出现嘅。 呢、这个感觉， 只有自己先系最清楚呢个感觉系点样啊！所以完全住咁样去专注 呢、这个感觉， 去接受呢个感觉， 呢、这个感觉 完全 呢、这个感觉， 专注呢个感觉度 呢、这个感觉， 呢、这个感觉我哋唔作任何嘅评价 呢、这个感觉， 或者批评 呢、这个感觉， 完全去感受佢。专注在他的身上 这个感觉 去感受他 这个感觉这个感觉 是的继续专注 这个感觉 有任何的反应或者不舒服可以告诉我 嗯这个感觉越来越不痛越来越 越来越不痛是吧 越来越不痛、 这个、OK 血气运行了呢就开始你的感觉开始会慢慢慢慢会降落嚟，包括身体痛啊、酸啊、麻啊、胀啊、痹啊、电啊、痕啊、震啊等等，都系会慢慢慢慢平复落嚟。咁通常咧、 嗯、 就一路、一路咁样去做啦，去睇翻佢啦，系啦，吓咁啊， 咁要做几多转啊？ 睇翻情况，我睇翻个反应吓，咁、啊、我有时咧，有时我都要问下佢啊，啊而家呢件事。这个本来是八分的 程度的，啊，现在你感受回它出来，现在这一刻当下你是会觉得是几多分呢？ 现在三分，还有初头我不知道你力度有没有减弱呢，越过这些位置越初头是少痛的，这些位置慢慢好像拍打到个力度只是越感觉越弱，嗯，即拍打个痛的力度，我那件事慢慢好像非有咁样咯， 嗯，系啊， 我想问下咧，你佢都系拍，都系 Edmund Sir 咧拍落去，即系嗰度嘅感觉，你系即系皮肤有咩感受噶？ 佢就咁同自己打， 仲 系 冇分 别嘅，冇 乜分 别 嘅， 打咗几下就会痛呢啲， 会痛嘅， 痛呢两个位啦，嗯。但系随住之后第二次、第三次，个痛感就会减弱，同埋连系我。剛才邊打的時候我就想件事，想那些畫面呢， 是沒有邊打你 的，不是一邊敲打的時候我就想之前譬如那些爭拗的畫面場景，就會慢慢好像即是非優那樣，越 好像越淡了， 是跟著拍打的次數越淡，我如果分鐘做節目不方便打那麼多次，我應該會慢慢件事越淡， 是 不是那個情緒反應感覺，我就借著這下浮現了這個位置，就敲打敲打嗰个感觉，慢慢嚟探 嚟散，会系而家只系做咗面部啫，吓仲有身咧，仲有手都未做啦，吓咁有时又唔需要做晒成套嘅，吓咁啊就同埋咧，佢一路探嘅时候咧，我都未得住嘅，吓咁啊佢慢慢个反应系包括咗身体嘅感觉，同埋佢内在嗰个情绪嘅感受啦，系慢慢咧系会蒙咗淡咗 fail 咗闪走咗嘅，吓咁啊就如果再有时间咧，我就会叫佢咧鼓励佢捉佢翻嚟，再放大翻佢，再另个。可以再次 放 出清水，咁我到时会再引导噶，咁能够希望咧可以做到三分两分，你已经好舒服啦。当然能到一分零分就最好啦，吓咁会唔会真系咁奇怪真系得咧？系真系得。 试下为止啦。其实我啲都试过，可能呢个即系身体同心灵两个 系 相连关 系。嗯，系啊，绝对系身心灵系相连嘅， 即系有时即系两个，就算你自己有时将啲，譬如呢件事，就算你唔知道，可能我当分手又好，或者同人嗌十又好咧，即系将个感觉。去強烈咁自己 call 翻出嚟，但其實即係你其實你表面上其實雖然件事唔係最緊，但係都係 call 一件事，你身體都係同一個情緒狀態啊嘛。 係， 其實即係當我就好似翻翻個時空嘅時候，但係就做咗一個舒緩咯，帶翻自己個時空入面。係，我諗原因係咁樣。 而家你再諗嘅嗰件事嘅時候咧，你同頭先個分別有啲乜嘢 㗎？之前諗就可能會有啲情緒反應，或者嗰個畫面好真實強烈、好鮮豔啊。但係一慢慢想去諗翻時候咧。件事好淡，譬如之前我当个色彩好浓，去到八度九度，而家去谂嘅时候，可能得翻四度五度咁样。 嗯，都几得意啊！ 系啊， 吓，仲要讲翻头先就话，你觉得个心口又有啲硬住、翳住咁样嘛？ 少少啦。 而家你就再睇翻呢个嘅反应啦，吓，咁啊就咁。如果你即系呢个技术，你又同一个件事嘅同一个情绪咧，吓咁啊就我过去嘅经验或者系美国嘅技术翻嚟话俾我听啦，系唔会翻化嘅。 是 啊，除非你再争拗过啦，再俾人合过啦，咁又另外一回事啦。咁啊，同一件事，同一个情绪系唔会再反弹，翻发，所以换言之，佢有一个根治嘅功能喺里面嘅。 嗯，即系让个情绪去点样样去离开你个身体咁样嘅感觉， 系 一种释放。 佢真系纾解咗啦，就唔系一个压抑啦。最紧要我哋要睇翻佢个情绪。有好多人话啊，时间过去咗，一切啦，就即系好似冇咗咁啊。咁其实咧，呢个就系。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身体一个自我保护的机能将它压抑了下去，还在里面的。现在透过这些技术方法就将它清了它出来。 我反映一点，因为刚才 Edmund Sir 一直做，我自己都在一直拍打的。咁就一路督下自己咁嗰啲位置啦。咁我呢我就做咗一个实验嘅。係啦。因为呢我就呢轮由于我超忙嘅关系呢，所以我觉得忙得嚟我觉得好沉重啊。嗰种到疲倦感，即係又瞓得唔好，有时都会猛枕嘅，係咪，即係我未知好猛枕，但係哇好攰呀嗰啲咁样啦。咁我发觉我一路拍打嘅时候呢，其实嗰啲攰好似都有啲消退嘅感觉嘅。吓，即系好有趣嘅呢个位置，我之前我都冇试过，虽然我都识嘅吓，即系我都有同卡人做，咁所以但系喺我嘅身上面，我又咦我忽然之间忽发奇想，不如我拎样嘢出嚟试下啦，自己又咁又好得意嘅，而家相对嚟讲咧，我冇咗嗰种譬如好绷紧，即系膊头好绷紧嗰种感觉系退咗啲嘅， 系啊。 而且是个人轻了一点的。有时候我们的攰都跟我们情绪有关的嘛。 一定是。 是这个是我的新发现来的。都是这样的， 是 在你的经验里面。 是啊，身心一同处理的。好像刚才你说的一个很好的就是感受啦，就说咦，这个痛位好像越来越没那么痛喎，咁样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血气不通的话呢，你敲下去呢是真的痛的嘛。 是啊， 即是这个中医所讲的痛。就痛 不通就 痛， 痛就不痛，啊，咁样类似咁嘅讲法。 好，咁啊好好啊，咁啊多谢 Evan Sir 喺我哋呢一节咧，咁啊亦都多谢阿 Lens 咧攞嚟做我哋嘅爆老鼠噶， 归翻位置。 系啊，咁我哋呢一节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咁啊即系下次咧，咁啊再搵阿 Evan Sir 咧，再即系同我哋分享多啲唔同嘅东西嘅。 好啊。